着对拿着爱的号码牌， 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的脸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 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六月多地进入了高温津贴的发放期，近期多地调高了高温津贴标准，这笔津贴将持续到账几个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通报，决定自6月18号起，在全国陆海空口岸实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近日，世界最长玻璃环廊在河南郑州伏击山落成并对外开放。市工商局日前宣布，即日起市工商局联合市住建委将开展为期半年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草案拟将个税起征点提升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相关规定自19号起生效，并将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19号，香港多家医学院及医学会联合要求应全面禁止电子烟及新烟草产品，专家强调，电子烟及新烟草产品同样会令人上瘾和致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夏天，女孩子们的裙子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朵，这让我想起了满江的歌曲《裙角飞扬》。在夏季的校园里，还时常响起这首青春的旋律，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们就是在这相同的歌声中演绎了各自不同的故事，而《裙角飞扬》的温馨记忆终将成为所有人生命中某一个过路点。听到《满江》《裙角飞扬》，作词厉曼婷，作曲伍思凯。 我在等你过了那条街，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你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全乱了滋味，赶在伤害还没出现，让结束保有一种美。情啊轻轻飞，染红天边，我的心也苦也甜，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我将与谁共度春天。裙儿轻轻飞，还在眼前，我已经开始想念，留不住时间，留住画面，也是种永远。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就是爱运动， 爱运动。 Here is a sports time. Here is a sports time. 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欢迎来到九六九就是爱运动2018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英奇。 大家好，我是亚威。 本届世界杯呢，到现在已经开赛一周了。总结这些天的赛程呢，整体感觉有五多：冷门多、乌龙多、点球多、天台人多，以及谣言超多。 对呀，这些谣言有的就像段子，有的呢又像故事。但是脱离了球场呢，往往就真假难辨了。 是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辟谣一下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赛至今的几大谣言。 首先来看到的是第一条谣言，说沙特球迷炫富，满手都是鸽子蛋。 嗯， 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俄罗斯5-0大胜了沙特队，而赛后一张沙特球迷失望掩面的图片在社交网络上疯传。 嗯， 图片里的沙特球迷是掩面而泣，却不小心展示出了满手的土豪戒指。 有网友看到这个图片呢，还调侃说沙特队输了球，但是沙特球迷掩面哭泣的双手，让俄罗斯人意识到到底谁赢了全世界。 嗯，其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这张图啊，其实是2016年一位网友上传到图片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电视截图。 哦， 这张图呢传到了国内，就被当作段子来调侃世界杯首战了。 对，那咱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谣言，是冰岛队由牙医导演厨子组成的。在冰岛队1-1逼平拥有梅西的阿根廷之后呢，国内众多营销号集体出动，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纷纷抛出了冰岛球员全是兼职的言论，并借此调侃了中国的足球。 其实这也是一个谣言啊，真相事实上是这样的。冰岛队的首发11人目前呢全都是职业联赛的职业球员，甚至包括效力于德甲、意甲、英超这些顶级联赛的球员。至于那些曾经兼职的故事呢，恰恰说明冰岛球员的勤奋和职业。 嗯，冰岛足球的成功呢，值得我们大家思考，而不是当一个段子一笑而过。 没错。 嗯， 再来看看第三条谣言吧。墨西哥球迷庆祝引发地震。墨西哥队呢，在1-0击败了卫冕冠军德国队之后呢，堪称首轮的最大冷门了。墨西哥队进球之后，墨西哥城发生了轻微地震的消息也引人关注。不少人呢，想当然地认为地震是由球迷们的庆祝造成的。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出来辟谣了。当日墨西哥城发生了轻微的地震的时间并非在进球的一瞬间，而地震的原因呢则是路面交通等综合因素，并非是球迷的庆祝而造成的。 嗯，那其实谣言是止于智者的啊，怎么可能是因为球迷的庆祝而引发地震呢？ 是啊。 再来看看第四条谣言，中国足协官员在俄罗斯奢侈消费。在6月18号，网络上有人晒出了名帅米卢和几位中国人在世界杯的包厢内用餐的视频，并称足球管理中心的官员伙同米卢在世界杯豪华包厢大吃大喝，一时间足协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中国足球真的是苦啊，世界杯热潮一来瞬间猛泼脏水。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这个包厢是属于中国一家白酒企业的。这个企业呢，作为世界杯包厢看台的赞助商，邀请了米卢等人进行商业活动，和中国足协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 每到世界杯，中国足协都会背锅呀。 是啊。 再来看看下一条谣言啊，有说多地出现了因为世界杯赌球输钱而跳楼的事件。这几天呢，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世界杯赌球输钱而跳楼的事件。 嗯， 有的是发图片，有的是发视频。 嗯， 看似是有图有真相啊。 对，其中呢就有一个网友称啊，南京大厂某小区一男子因为世界杯赌球输了300多万而轻生跳楼自杀的事儿，并附有了一段6秒钟的视频。视频中的一名男子从一栋楼顶楼的窗户跳了下来。 嗯，其实这种都会使用这种嫁接的视频方式啊。 嗯嗯嗯， 真相是经过网警的核实，这两起跳楼事件都是有人利用旧闻冲新，在时间地点上移花接木造谣，谎报险情，警情的虚假信息不是真事儿。 嗯，其实传播这样的谣言呢，会对死者或者是家人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原本没有发生这些事的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嗯， 那么视频带来的冲击也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天台见呢，只是球迷的一种自我调侃，并不是真的跳楼。 没错，那我们呢，最后也提醒广大球迷，在世界杯期间要理性看球，远离谣言。 那好，我们本期的九六九就是爱运动世界杯特别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英奇， 我是亚威， 我们下期见。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听心心里很清楚，只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 爱情是你独特的伟大，就微笑，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经典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针对越来越普及的营业性演出网络购票行为，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展违规票务网店专项整治，对2600余家网店进行专项清理。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谢震业以9秒97夺冠，他超越了苏炳添的9秒99和日本选手桐生祥秀的9秒98，成为百米跑的最快黄种人。目前首都环线高速公路俗称大七环的通州至大兴段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6月30号具备通车条件。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下月1号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明确收款凭证、内部凭证、分割单等也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端午放假期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中心共接受投诉1550件，同比增长32.37%，其中618相关投诉占比近70%。公交集团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进行了优化调整，利用广渠快速路进一步加强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继菲亚特和铃木相继败走之后，又一个品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中国汽车市场环境不断扩大向好的今天，斯巴鲁品牌的销售量和客户满意度却呈现双双下滑的趋势。2017年销量遭受了有史以来的严重衰退，只达成了30,000台的销售量，绝大多数的经销商出现亏损，许多经销商陆续关闭了一些严重亏损的门店。石玉仔的努力奋斗成果正在付诸东流，实在是令人痛心。从产品力来说，斯巴鲁并无问题。在全世界最为挑剔的美国市场，斯巴鲁的销量连续保持了70多个月的增长，2017年总销量更是创下新高，达到了647,956辆。从市场反响到消费者口碑，斯巴鲁都在美国表现良好。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屡获好评，其一是得益于斯巴鲁良好的四驱表现。对于冬季寒冷的北美来说，冰雪路面的操控性至关重要，而一直坚持全时四驱的斯巴鲁在这方面优势明显。第二，斯巴鲁的安全性能优异，在 IIHS 的25%偏置碰撞测试中，斯巴鲁多次获得了当期的冠军，从翼豹、森林人到傲虎均表现出色。其实我想最应该背锅的应该是斯巴鲁的营销，曾经的电影植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之后斯巴鲁几乎在中国公众面前消失了。31座森林活动对中国环保事业投入不菲，但与汽车本身结合度太低，几乎没有在公众面前起到效果，而与韩寒的合作代言也欠缺考虑，要知道韩寒本人的知名度也在下滑。此外，由于宣传投入的力度太小，以至于很多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根本想不起还有这么一个品牌的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斯巴鲁对中国市场的不重视。随着进口车关税降低，降价风潮的到来，应该说斯巴鲁在中国仍有生机。如果能够更尊重中国消费习惯，理清销售渠道，在营销上能够破釜沉舟，重新开始，斯巴鲁依然有机会咸鱼翻身。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剩下霓虹在脸上，那是寂寞的风号，黑暗中猖狂放肆的朝阳。如果我逃不掉男欢女爱的苦恼，可能是夜色太好，可能是我贪图一个依靠，不想再一个人飘，越显单薄，爱分明是圈套，步步先找，明知是深渊却往里跳，不想再一个人飘，不想再让寂寞追着我跑，当我不再心高气傲，你将看到一种属于女人的潦倒和无可救药。